好，各位好啊，咁啊欢迎嚟到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戏言啊，我系大家嘅主持人啦 ，Larry， 系 Alex 啊， 系，咁我哋今日咧又为大家咧带来更多嘅军事消息啦吓，咁啊当然啦，就不得不提咧，就系呢一个礼拜咧，就礼拜三啊，咁咧就中国啊吓，就迎来呢个嘅十九大啦，系嘛 ，Alex， 咁啊，我相信咧十九大入面咧都会讲少少解放军嘅嘢嘅，咁咧就收到少少消息咧就话咧。习近平咧就想将呢个军队现代化啦，咁佢就讲过喺呢个世纪嘅中叶度啦，大概咁啊，例如就大概2050年啦，就即系佢哋俗称嘅建国100周年嘅时候咧，就会令到解放军咧，无论海陆空三军或者佢哋讲嘅火箭军啦吓，咁咧都会进行一个超现代化嘅情况啦，咁啊即系可以追赶到世界一流嘅水平，咁就听住先啦，因为其实你依家就2017系咪？即系佢哋2049都好一段时间系嘛？即系王家卫都拍唔到咁长啦，系咪？ 即系佢咁讲咪即系话自己唔现代化啦，从来都 唔够现代化咯， 唔够现代化。 系啊，咁嗰阵时四个现代化，其中一个系国防嚟噶嘛。 OK， 咁啊，希望吓即系祖国嗰条路一路走落去啦吓，咁啊即系个现代化，其实即系中国人都会觉得骄傲嘅， 好漫长啊条路啊。 系啦，不过我就寄望佢个监督做得好啲咯吓，啲钱啊真系使喺应该使嘅地方啦。 OK。 好，咁我哋就开始讲下啦。咁咧，我哋又系由美国出发喎。咁咧，美国咧就佢咧就大家记得佢香港咪嚟咗架列根号嘅， 系啊， 系咪？咁啊，列根号咧之后咧有记者问佢：，喂，你之后个去向去边啊？咁嘅军佬一定唔答你噶嘛，因为佢唔可以透露 佢 咧 去 边噶嘛，永远唔会讲嘅。咁大家估到噶啦，一定去边度咧？去南韩啊！咁去南韩做咩咧？就因为咧，依家咧美韩系咪有个军演啊？ 系。 咁咧，佢咧做一个军演啊吓。咁军演咧就由10月16号开始嘅，咁去到10月20号，咁总共5日嘅，咁咧就同南韩有个联合军演啦。咁基本上咧今年都数唔到第几次啦，真系，我谂都第七八次啦啩，都好多噶啦，之前都。咁咧就今次咧就会派出40多只嘅海军舰艇吓，例如列根号啦，系啦，或者咧我哋讲阿里巴克级啦嗰啲，你都会见到噶啦。咁今次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应该咧会有 F-15。咁 F-15 咧就韩国嗰边咧 F-15K 啦，咁有呢个嘅超级大黄蜂，大家知道啦，就系嗰个海军嘅航母舰啦。A-10 都会，阿帕奇都有， Okay, 都有，哇， 好紧要，今次真系个声势都几好， 识飞都出晒嚟噶咯， 识飞出晒嚟啦。同埋今次咧，佢一样咧都有一个叫做联合战场监视系统啊。一样会近距离监视地面同海军部队，咁呢个咧其实每次做啲军演咧，大部分都会出嘅呢个。咁同埋咧就因为中共嗰边召开十九大啦，咁其实咧都会锡住嘅，即系你话会唔会入到去黄海嗰边就唔会嘅，咁应该咧都会喺日本海嗰边去做啦。咁就应该都唔会拉挺中国嘅。咁但系当然啦，你金正恩听到呢单嘢，梗系唔开心噶嘛。所以金仔你会唔会 探我 会唔会射翻支导弹俾佢睇下咧？ 一支唔够，我射好多支先得。 射一支都够睇嘅，咁啊睇下会唔会金仔咧会做多少少嘢啦。好啦，咁另外一张 PowerPoint 咧，咁我哋又讲到咧，美国咧系咪有呢个斩首部队啊嘛？咁咧其实咧美国斩首部队咧就我哋之前咧由我哋第一集讲到依家啦，系嘛？ 系。 咁斩首部队就包括就海炮啦，系嘛？三角洲嗰啲部队啦。咁咧就今次咧，佢哋咧就话咧应该咧都会一样出动到呢个嘅海炮六嘅。咁佢哋会点呢？就应该呢会有一个潜艇，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叫做密西根或者叫密之根啊。咁密之根号呢，咁佢都系俄海俄级嘅。俄海俄级有几劲呢？俄海俄级呢就系而家呢现行呢美军呢入面嗰个吨位最大嘅。嘅潜艇啦。 曾经做水嘅世界最大嘅系嘛。 世界最大，但系因为俄罗斯而家仲大啲嘛，北方之神。咁所以呢就佢呢个呢都唔少嘢嘅核潜艇嚟讲就过万吨啦。咁同埋呢就佢嗰啲佢可以射24支嘅。战略导弹，咁嗰啲就全部可以装核弹噶嘛，咁一支入面又再装10几支噶嘛，咁所以好犀利，佢冇记错，佢入面可以载成100几200，即系你计嘅弹头好多数量。如果你有20几架，你咪足够摧毁世界啦。 20几架， 系啊，好恐怖噶， 一架都大镬噶， 一架都大镬噶啦，基本上一个俄罗斯所有主要城市死晒，系啊，所以好犀利。咁咧，所以呢个俄亥俄级战略咧，呢个嘅密之根号啊，据说就已经喺北韩嗰边咧就游弋紧噶啦。咁而家咧，佢哋最过嘅地方就咩咧？嗱，如果大家睇图咧，你见唔见到咧嗰个潜艇咧背脊有两嚿嘢？ 系 嗰两嚿嘢咩嚟嘅咧？嗱，大家都估嗰两嚿嘢系装咧迷你潜艇， 同埋你潛艇俾咩人用嘅咧？就係俾呢啲咁嘅特種部隊用噶啦。 哦， 咁佢哋咧就會喺呢啲潛艇度咧，就去到近岸嘅時候就會出嚟。 呢嚿嘢加落去咧定係 加落去嘅？加落去嘅，加落去 潛艇喎。 誒，咁佢哋唔係叫潛艇， 天台屋嚟喎呢個。 佢哋原本就已經做， 因為慢咗啦架船咪。 但係最緊要就係北韓都偵察唔到佢噶嘛。 哦， 咁啊夠啦。咁當然如果你話調翻轉俾大陸同埋俄羅斯，有機會偵察到啦。因為你突出咗咧，你個聲納嗰、那個。声纹就特别咗㗎嘛。 我想问一个问题，屋仔入面有冇窿入到去 㗎？屋仔又冇㗎喎，密质㗎喎。 係咪 到时就呢打开个盖放佢出嚟囉。 同埋我想问呢嘢，咁人係捐入个屋仔度啊，定係出返个男人度？ 佢真係有个艇喺入面先嘅。 係啊。 而且个艇就挤入去囉。 挤入去跟住 就。即係会吊入去。 我知道。 跟住打开舱嗰个潜水艇，唔系你潜水艇咪出嚟啦。 咁啲人点入去？ 个人先入咗潜水艇先，我相信就 潜水艇嘅潜水艇系直接有， 佢入面应该系有个开关咧，其实都可以出入嘅。 哦，出入 啊！放心，因为就晕死咗佢入面系嘛，焗死佢，跟住有啲咩问题嘅话，咁咧就好得意啊呢个。咁咧就海豹突击队咧，咁你当然你唔会估到佢点样去作战啦吓。咁佢讲得俾你听，佢就唔系叫海豹突击队啦。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几得意嘅，呢、這个咧以前咧佢哋都试过嘅。咁但系调翻转，你话咧北韩可唔可以用到呢个嘅潜艇攻击咧？佢哋都试过咧，佢哋啲迷你潜艇咧一样好似载晒啲兵咧就去打都得嘅，佢哋都潜入嚟南韩啊、日本啲地方，佢哋都做到噶。咁所以咧呢啲都唔系啲咩新闻，不过咧就几特别，因为之前我哋讲亲斩首部队咧，通常都系坐鱼鹰直升机啊，或者坐嗰啲海种马嗰啲咁样飞入去噶嘛。 即系海种马啦，都系或者系鱼鹰噶啦。 因为你嗰啲机系即系相对 快啲，直升机 系啦，快啲同可靠啲。咁咧另外咧就头先讲到物资根系咪啊？咁物资根咧就而家都游弋咗去北韩啦。 系。 咁基本上咧，头先麦之根已经讲咗佢有几威水啦，系嘛？ 系 咁，因为佢本身咧就呢、這个俄亥俄级咧，就佢装嗰个嘅战略导弹咧比较劲啊，咁所以咧其实一架就够消灭北韩啦，基本上 有爪啦， 所以金仔咧理论上见到呢架嘢咧，其实系惊过航母舰，我自己觉得。因为佢真系装核弹头噶嘛，咁你航空母舰我炸你都可以用常规导弹啫嘛，常规炸弹，所以我个人觉得咧，潜艇系国之利器嚟嘅，系劲啲嘅。咁另外一单消息咧，同大家 都系一问，咁而家咪暂时啲航空母舰都冇装备核弹嘅，其实 佢可以嘅， 但系佢冇嘅，而家 嗱暗瓦底有冇都唔知，佢唔会话你听啦。 OK， 咁但系战术核弹佢有机会有。 哦、okay ， 战术核弹。系啦，咁即系但系个战术核弹炸嘅范围会细啲啊， 系小型啲先， 小型啲咯，系啦，咁就主要系炸军事目标啦，就唔系即系炸民居嗰啲地方咯。好啦，咁另外咧就我哋讲到以色列喎，以色列真系劲喎。嗱，近排大家都系睇伊斯兰国系嘛，咁伊斯兰国就嚟收复啦，系嘛，咁当然啦，叙利亚叙利亚嗰边打啦，伊拉克伊拉克嗰边打啦，我成日都唔知咧，其实打完之后咧，消灭咗伊斯兰国咧，系咪真系用翻旧阵时嗰个领土划界划翻咧？ 而家富尔德做嘅话要搞独立咯啊！ 系啦，嗱，所以系咪好复杂啊？成单嘢好啦，咁咧就当然有俄罗斯介入同美国介入之后咧，就一定复杂咗啊！成件事好啦，咁咧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咧？就是、以色列咧好少嗱，以色列咧同叙利亚不嬲关系都唔系几好噶嘛，都麻麻地噶嘛。咁咧就之前就话咧，以色列军方咧证实咗咧，佢咧喺10月15号啊，咁嗰阵时咧，佢哋有个机咧就去到黎巴嫩境内进行侦察任务嘅时候咧，就俾叙利亚嘅空军咧就用呢、這个阿力嫂中意讲嗰啲啊，导弹啊，射佢就用 SAM 嘅， 系啊， 地对空射佢，咁好彩又唔中， 哦， 咁但系你又咁讲啦，其实你以色列土人土者，怎么飞到黎巴嫩啫？咁、 啊、 黎巴嫩不嬲个保护国都系叙利亚嚟噶嘛，咁、 啊、 你射你正常、啊，咁但系以色列你知好恶噶嘛，佢仲恶过特朗普噶嘛， 系 转个头啫，好快脆，即刻咧佢展开咗报复行动啊，喺佢嘅首都大马士革以东50公里嗰度咧，就射咗防空导弹，就射翻咧佢哋个空军基地。咁咧就据说咧就射咗3支咁啊中晒嘅，咁就应该都摧毁咗咧佢哋一个导弹连啊！佢哋据说，咁、 哦、 所以咧就你话劲唔劲咧？我觉得以色列真系各说到做到嘅。 佢系用战机飞过去啊，定系用 战机啊？ 战机啊？ 用战机啊？摆明嘅。 哇！我好似用战机打航母 系啊，因为其实冇所谓嘅。你知唔知对以色列嚟讲咧，佢用空军战术咧，佢打埃及啦以前 系啊， 或者系打其他中东国家咧，都战无不成嘅，差唔多系冇乜机被击毁嘅，所以佢好全好爆。 所以不如用战机打航母系统比较全啲嘅呢个。 哦，其实一定得嘅，因为咧如果用 F-16 咧有个叫做我唔知点讲啊，中文有个叫野油任务啊，即系臭油工厂个油啊，嗰字啊，要野油任务咩意思咧？就系佢特登咧俾你捉到佢嗰个雷达信号之后咧，然之后咧佢就会用反辐射导弹咧就射定个雷达站， 哇！ 咁然之后就等你个地面瘫痪晒所有嘅防空同埋防雷达同埋防空嘅导弹， 系， 跟住就所有机入去炸佢啊！ 咁所以咧，我想讲，其实攻击雷达站啊，攻击性咧，其实以色列都好有经验。 即系攞咗一部机嚟做例先。 系啦，然之后咧，捕捉到你嗰个雷达信号之后咧，我知晒你边啦， 即系边， 就去炸你啦。 跟住就战机炸，其他战机就去炸， 就去炸佢啦，用反辐射飞弹。哦，系啦，美国都好兴嘅，系啦，咁啊炸佢哋啦。好啦，咁另外一单咧，咁我哋讲到咧，就讲到西班牙喎。咁西班牙咧。就佢咧有一啲嘅 F 十八噶噃， 唔系加泰隆尼亚咩？ 系啦 ，F 十八加泰隆尼亚系咪啊？咁啊，加泰隆尼亚就而家单嘢唔知点，佢话咗独立定冇独立咧？我又未 update 喎。 网上独立啊嘛，人哋 网上独立啊，咁咪即系网上见过嗰单嘢？ 系网上见过， 系嘛？即系信唔信嗰啲天兵天将击杀你？ 黄天击杀 啊！黄天击杀啊！咁咧就西班牙咧就因为佢不嬲都用啲 F 十八噶嘛，咁咧就近排咧就跌咗一价，咁咧就早少少噶啦，应该系早少少跌咗价，咁而家咧又话跌咗价，系啦，咁系佢哋嘅空军基地啊，佢叫做台空基地。 佢跌得密过以前啲 F 十四。 系啊，不过又咁讲啦，其实 F 十八咧你真系旧啊， 旧啊， 真系旧。 佢仲要 A 嚟噶大佬。 系啊，呢部就唔系嗰啲超级大黄蜂嚟嘅，应该。 E F 十八 A 咪即系有个电子战点解？ E A 十八 G 嗰个系电子战。系啦，咁呢部咧就应该系 F 十八旧型嚟嘅，应该就唔系超级嗰只。 旧啊 ，A B 好旧。 A B 型，喂，但我想讲 ，Alex 你知唔知？其实 A B 型啫，都未系超级。 你知唔知道 A B 型咧？我哋讲开咧，咪话依家航母舰都仲有 A B 型嘅。 系啊， 点解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如果而家全部喺日本或者喺太平洋呢边嘅航母舰咧，其实就冇 A B 嘅。 系啊。 全部都系咧，讲紧系 E F 噶啦 ，C D 都少。但系咧，原来喺大西洋嗰边咧，因为嗰边冇分战士噶嘛， 系 嗰边相对和平咧，同埋嗰个步兵少啲。喺嗰度原来系好多 F A 十八噶， 系 仲系讲紧 A B 型噶，唔系超级噶。 系啊， 因为点解咧？就系嗰啲超级大黄蜂咧，就飞行时数多啊， 哦， 维修嗰度咧好贵，同埋咧有啲真系过期。因为出事率高嘛，咁于是咧就调翻转咧，换翻咧喺陆军，我哋叫做 marine 即系海军陆战队嗰边抽调咗啲咧 F 十八嗰边过嚟，超级大黄蜂，咁咧调翻转咧就用翻嗰啲超级大黄蜂咧上翻舰， 系 嗰个好过瘾噶，所以就调翻转，点解你发觉咧喺大西洋嗰边嗰啲舰咧系调翻转林肯啊嗰啲啦，林肯嗰啲，反而你会见到咧呢个 F 十八咯，好鬼得意。不过嗱，讲系咁讲啦，咁西班牙嘅后勤维修有几劲，大家都估到啦。即系呢啲嘅西欧穷国，可唔可以叫穷国啊？ 嗱，西班牙唔系西欧，西班牙南欧嚟嘅。 哦，南欧穷国， 南欧 系咪咁咩金猪四国？ 金猪 系啊，有佢份。系估唔到，原来咧 金猪， 原来喺金猪四国入面咧，即系战机维修咧都会搞到变咗猪啊！所以呢单嘢咧都几搞笑嘅。好啦，另外一单呢喂又系以色列喎。咁呢以色列呢呢、這个呢就搞笑啦。之前我哋咪讲过呢佢入咗好多 F35A 呀。 嗱 佢呢就原本入咗33架嘅。然之后呢啱啱年中买完呢年底呢就追加17架嘛。加埋就50架啦。 哇大客仔嚟 㗎。大客仔嚟㗎。咁50架咁50架都系 A 嚟㗎 喎。 F35A。 咁佢唔使佢唔使 B 呀唔使 C 啦应该。 唔使呀因为佢冇舰载机嘛。咁所以佢 A 就够用啦。咁呢佢呢记唔记得个名叫 Adia 啦。全能王㗎嘛。我唔知佢意思系即好似耶稣咁啩。全能王。咁佢哋呢就喺以色列嗰度理论上呢就个空军基地呢就试验机嘅。因为呢佢呢应该呢就会喺美国度受训嘅机师。但係佢要验收啲机。试机时候呢就试过呢个 F35 呢就俾两隻雀仔撞喎。两只雀仔撞，咁叫灌鸟啊，叫做。咁俾两只雀仔撞咗之后点算咧？就梗系翻去维修啦。 系 嗱，佢哋军方就咁讲嘅，佢话冇嘢，好普通，冇乜事咁咯。咁只需要检测就得噶啦。几日之后就可以继续做任务。但系咧，俄罗斯咧就有个报纸就话咧，唔系，其实根本咧就好多地方都俾只雀仔撞粒咗。咁就会影响咗佢个匿踪特性啊，即系你咪变咗隐形嘅情况咪差啲，因为你凹咗。 系啊。 咁你嗰啲图七咪会凹咗咯。 系啊。 咁你话你凹咗，你个气动外形就会俾人即系 detect 到噶嘛？ 唔平均啊嘛。 系啦，咁所以点算咧？就学 Alex 话斋咧，就可能咧喺某一个范围要铲晒、 铲 起晒嗰啲涂料，由头由个，甚至乎首先要铺平咗先整啦。 系啊， 即系钱啦，系咪？咁所以咧呢单嘢嗱，你话美国包唔包咧？因为咧好得意噶，好多时咧啲武器咧都有个保养期噶嘛。 系啊， 都有即系可能举例半年一年啊。咁你话美军包唔包？我估有机会嘅，因为美军同以色列实在太 friend 啊嘛。咁台湾梗系唔包啦， 做得收得平啲嘅， 明合理啊。咁以色列有机会会包一包咯。咁同埋我觉得以色列咧话，你唔包我嗰17个唔买， 哇！ 咁你咪翘起你， 系啦，我觉得咧，其实以色列系醒嘅，做生意到你犹太人，你点可以喺犹太人手上呃到钱先系啊？冇可能。咁于是，我相信咧呢单嘢咧，应该会系美国会俾钱。咁咧，同埋咧，美国咧佢组装呢个 F-35A 咧，佢去到以色列唔系叫 F-35A 嘅，佢哋叫 F-35I 啊。咁咧，佢哋就要適合翻咧以色列咧，佢哋嗰個嘅標準去做翻咯。咁所以就即管睇下啦。咁呢單嘢就全世界可以敲到美國竹竿嘅，都只有以色列，我相信就係咁啦。好，咁咧就下一單啦吧。嗱，下一單咧，我哋又要向一架戰機致敬喎。咁呢架咧係咩咧？呢架咧叫 EA-6B 啊。 哇！呢架老嘢咯， 呢个正哦。嗱，呢架咧 EA-6B 咧，其实咧系好经典嘅战机嚟，因为咧首先咧佢前身系 A-6 啊嘛， 唔系 A-8 咩？ 佢 A-6 嚟嘅 A-6 攻击机嚟嘅，系啦，改装翻嚟嘅。佢咧最过瘾地方系咩咧？佢原本系双座嘅， 系 你知唔知佢为咗整呢个电子战咧，佢整咗四座， 哇， 四座位嘅，呢个好鬼搞嘢嘅 EA-6B。叫徘徊者啊 ，Prowler， 咁咧佢咧就呢部嘢咧就已经去到最后一次嗰个嘅武器同埋战术教练课程之后就会退役啦。咁变咗就佢原本就 A6 嘅攻击机改装咗，两个变四个，系啦。咁波斯湾战争有玩过噶，原来咧佢越战都有玩过噶。嗱，我又反而唔知佢越战玩过， 好代有 系啦。咁原来经过越战 A4, 波斯湾 A4 A6 嗰时有噶啦， 系嘛？但系佢改做电子战啊嘛， 开始 系啊，咁就好犀利啦。咁当然咧 A6 攻击机咧就一早退咗役啦，咁廿年前退咗役啦，95年啊，廿年前退役。但系咧呢个 EA-6B 咧就玩到而家。咁当然咧佢后继机型大家讲过啦，就系 EA-18G 系咪啊？咁我哋有介绍过嘅 EA-18G 呢张相，我谂起以前二次大战嗰啲轰炸机， 有几个驾驶员啊？ 几个几晒攣晒机头咯。 呢个真系好搞嘢。嗱，好想讲依家咧，佢理论上咧，佢咧就应该仲有三个中队，系啦，三个中队。咁但系越嚟越少噶啦。咁就应该嚟緊好快退役㗎啦。 好逼㗎入面。 好逼㗎啦。你諗下佢哋係可以呢肩并肩咁样坐㗎，即係好似我同 Alex 咁样坐囉。咁就四个喎前后喎。咁 Gisman 呢就一个系机师。三个负责操作嘅。 哇。 係啦。咁所以呢你见但呢我想讲你而家 EA-18G 就唔使㗎嘛。即係 EA-18G 呢你最多一个或者两个㗎嘛。就可以做晒所有。 F-35 咪一个。 系啦，咁所以 F-35 唔同添啦，因为 F-35 个自动化特别高啊嘛， 系啊， 系啊，所以基本上咧佢挂啲嘢咧，全部就系咩，就系、是、全部都系电子夹仓，我哋叫做，就调翻转就唔系导弹，咁所以咧呢部机咧出击嘅时候咧，就 EA-18G 同埋 EA-6G 咧个优势就系咧呢啲机同佢打亲咧，你啲电子雷达会俾干扰啊， 系啊， 咁所以咧就你未必咁瞄到佢，所以佢生存力反而高啲， 即系米洛夫斯基粒子啊嘛。 系啦，呢个 Alex 咧比较中意嘅嗰个粒子啊， 用呢个 terms 解释个电子战，大家明易明啲啊嘛。 冇错，高达米就特别清楚啦。好，最后咧，我哋都要讲埋呢个啦。呢、這个咧就美国咧，佢咧就有架咧就战机啊。咁呢个战机咧就被人哋称为咧就个样咧有啲似咩就复仇者咧入面咧佢哋揸嗰部啊。咁我自己觉得一般似啦。咁但系就因为嗰部复仇者嗰部咧。其实咧系科幻啲嘅在， 你要第一个复仇者系边个？ 第一个复仇者， 系啊， 第一个复仇者啊，你讲 Marvel 啊？ 唔系，军事上 唔知。 第一个复仇者就系二次大战德军部之 V2 火箭就系叫做复仇者。 哦，原来咁样嘅，诶，咁唔知其实嗰套 Marvel 有冇少少反映呢啲嘢咧？ 唔知啦，可能系啦。 系咯，真系唔知啊，个 Avengers 啊，咁咧个呢部机咧叫做401啊。401原型嘅原型 prototype 即系我哋所讲嘅。好啦，咁呢间公司咧，咁啊 Northrop Grumman 啊，咁啊 Grumman 呢间公司咧最出名，大家知咧就系 B-2 嘛，同埋嚟紧嘅 B-21 啦吓。好啦，咁咧佢咧就用一啲科学材料咧做呢个401型啊，我哋叫实验机啊，有啲人叫验证机啦吓。咁咧就12月11日咧就有个首飞嘅。咁咧佢嘅出名嘅作品咩咧？就系佢本身系先进战机啦，同埋咧个制造技术系低成本。咁意思咧即系话咧平平地又可以玩。咁咧呢部系单引擎嘅，飞行速度咧据说咧最快可以去到0.6个超音速，0.6音速。咁所以就唔超唔到音速嘅，慢慢地升限咧就只系讲紧30,000尺，即系大概10,000米都冇嘅。用嘅引擎咧就用普维，但系咧据说咧个推力唔错噶嘛。都吨几㗎吧，咁就个续航 吨几， 因为佢好细㗎咋呢架嘢。 吨几咪同 佢载人㗎咋。 吨几都系多呢架。 个验证机嚟㗎咋 ,Alex。 呢个验证机我諗起諗起德国嘅第一部啊。 第一部啊。 记得边部啊。 第一部唔记得。 HE-178 啊。 即系第一集讲 啊。系啊，嗰部引擎推力都系得500kg 啫。哦，唔系验证机啫呢个。 嗰部都系验证机嘅，嗰个验证机 啫，系啦。咁所以就 有啲谂起，我谂起嗰部啊。 系，咁佢咧理论上嗰个飞咧，佢都可以捉到吨几嘢嘅。追到吨几嘢嘅，即系佢可以飞到三吨几，佢自己吨几。 咁即系似嗰部咯，其实，不过而家一部隐形咁 少少，但系呢部有啲隐形咯。 隐形， 所以咧就呢部嘢都算几好玩嘅。咁但系当然啦，就详细啲咧，就应该睇下美国点样再执一执呢部嘢啦。即系例如话啲科学材料系啲乜嘢啦，我哋唔知啦，系啦。咁同埋佢个目的系咩咧，又冇人知噶。做出嚟会唔会系无人版咧？唔知，暂时系载人嘅。 系 啦，同埋你睇佢设计咧，嗰、那个尾翼咧都唔系垂直噶。 我觉得佢系 倾斜尾翼噶， 倾斜但两样做晒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就同埋单引擎，佢都有啲啲似 F-35 噶。 其实佢想学想做无人机嘅，睇个款呢部应该 应该似无人机， 似重型无人机作为攻击噶， 可能中型至重型啦。系啦，我相信就好。咁就呢一节嚟到呢度先。